扑面而来，海报中黄远、王大陆等的侧影青春靓丽，基础元素延续了台湾的小清新气质，而操场运动元素呢又增添了几分的活力，再加上跑过半个地球来爱你的文字，不禁让人期待黄远、王大陆、赖雅妍将会怎样诠释这样的一个距离10000公里的浪漫约定。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 James Brown You Are Beautiful。 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多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烟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 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重要，再也不会离开这温暖的怀抱。时间的混乱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你从没放弃过，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唯一，所有原因。 来自王力宏的一首《你的爱》，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017巨幸福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越来越近了。那么昨天呢，江苏卫视跨年晚会的节目组宣布，李克勤将在跨年夜搭档闺蜜容祖儿。这组经典的老友记组合呢，除了带来高品质的演唱之外呢，或许还将搭档人气小鲜肉，演绎出别样的风情。在蒙面的舞台上，李克勤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表演，也让很多内地观众重新认识了这一位实力唱将。他演唱的《富士山下》成为了蒙面歌王最经典的演唱之一。李克勤和接到17巨幸福江苏卫视2017跨年演唱会的邀请，也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对于观众来说，耳朵又要有福了。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还会有哪些明星出现在跨年宴的舞台上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张惠妹《一个人跳舞》。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G Dragon 的一首狂放，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郭靖月底将会推出第八张全新专辑《我们曾相爱》，专辑的封面呢，邀请的是香港新锐摄影师 Miss Bean 罗豆来拍摄。摄影师罗豆呢，擅长用女生和花当拍摄主体，冷色温的照片中将女生的面部放空，注视散漫或者是坚定的样貌。也是精心打造的专辑，让我们重温那一个治愈过无数情伤的郭靖，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月底专辑的发布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迪克牛仔充满了沧桑的嗓音三万英尺，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慢慢的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瘾，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在三万一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My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天空刚下了几场雨，看街上路人不多。现在的你在做什么？还有没有在想我？快乐是否曾来过？探访我们两个，谁都不想让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张敬轩的一首《过云雨》，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老苏花蒸呢，是我国的一道经典的佐酒小菜，在佐酒之余呢，还具有健脾和胃、益气止血、降低血液胆固醇的功效，可以当老人的养生小菜。那么制作方法呢，是取花生米100克、白糖、陈醋、小葱、香菜等等，将花生米爆炒慢炒酥至5分干，盛出收盘，然后将陈醋调味汁趁热浇入，撒上葱花和香菜末，调拌均匀之后呢，浸泡片刻就可以吃了。你学会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咨询过后为您送上一首民谣歌曲，来自赵雷《成都》。这里是 MyFM 10.5，随时最新好音乐。 中汽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郭靖的一首《下一个天亮》，这里是 M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 DC 电影宇宙又将添新作，好莱坞报道者报道呢，马格特罗比和自杀小队的导演大卫阿耶再度联手，将一起打造电影《歌坛魅影》。罗比呢继续将出演小丑女，阿耶继续导演，两个人都任制作人。据悉呢，该片灵感来自于 DC 的同名漫画，讲述的是蝙蝠侠那边的女反英雄们的故事，小丑女、毒藤女还有猫女。目前自杀小队 和蝙蝠侠之外的哥谭城市角色呢，还没有正式宣布任何的电影计划。但是，华纳在开发《自杀小队二》和《死射》两个个人电影。但是，《哥谭魅影》呢，是目前为止走得最远的电影项目，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您送上来自艾薇儿的一首《Fly》。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 FM 不眠夜。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淮河西路八号，400-080-2020。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There's a light inside of all of us. It's never hiding, you just have to light it. It's the one thing that you gotta trust. It's like a diamond, you just have to find it. So if you ever feel like giving up, yeah, just remember that we were all meant to fly. Spread your wings across the universe. It's your time to, it's your time. 有时候调皮，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有时候性感，有时候疯狂，有时候甜美，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他是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笑在天上飞，哼哼。

懂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自方大同的一首听，北京时间来到了22:09，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 从2009年起，乐坛神仙眷侣彭坦和春晓呢，便陆续以《我们的小世界》《I Do Ocean》三首歌曲，邀大家一同见证了他们热烈率真的爱情。而对于他们而言呢，大众眼中的秀恩爱行为， 却更多的是意味着音乐上的探索和尝试。纵观国内乐坛，还总有谁可以在每年的情人节都坚持推出如此高品质的单曲？彭坦和春晓呢，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当做一个严肃的音乐计划执行下去，当模范夫妻成为音乐拍档，秀恩爱变成了自然而美好的创作主题。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来自彭坦和春晓的甜蜜小情歌《我们的小世界》，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只在 My Band。 爱收走我的灵魂，风吹不散我的憧憬，雨打湿了我的心，我看不见别的风景，你是我唯一的梦，心点亮了爱的夜空，爱铺满了我的身体，你是我的电影，最深爱的电影， 来自魏晨的一首爱我就陪我看电影。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最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是那英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95年5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那英呢，继1994年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之后，又一张在台湾乐坛创下了不同反响的专辑，短期内曾在台湾创下了销量近300,000的记录。而白天不懂夜的黑的前奏振奋，仿佛要让心情诉说的淋漓尽致。而这首歌呢，一改为你朝思暮想中女人柔情的曲风，是一首有细节、有画面、有意象的歌曲，深刻的表达出内心的感受。马上来听这一首来自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来自马迪的一首《南山南》，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李琦在2016全新推出的专辑新歌曝光过半，随着前碟上线日的不断临近呢，这张汇聚了内地顶尖音乐人金牌制作阵容的音乐作品也正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李琦招牌式的抒情作品到更加丰富更加深领域的音乐探索，这张专辑当中呢，李琦和顶尖音乐人们携手一起来感受属于音乐的更多可能和惊喜。紧接上一首金曲讲 响专辑，制作人荒井十一合作的迷幻实验性的大作 Morning。 在专辑中另一首特色单曲叫做启禀太后，也是个性上线。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不仅是李琦和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王志平老师的二度合作，而且歌曲还得到了李琦妈妈的惊喜加盟，在新歌中献上了一段特别的说唱，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亲子之情。马上为您送出来自李琦《启禀太后》，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 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I know a girl who's obsessed with a guy. She talks for hours, and still tomorrow she'll call again. And when he thinks that this could be the end, she calls again. At 6 in the morning, she waits at the door. He tells her to leave, but still tomorrow she'll be there again. 祷告，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 启禀万岁，臣听那 MyFM 100.5的电波，从滨海席卷而来，请万岁速速定夺。 爱卿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来来来，与朕一同收听那 MyFM 100.5，随什么来着？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夏天的风来自温岚，这里是 MyFM 1005赛事在新航音乐，我是 Kevin， 北京时间来到了22:41，这里依旧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也欢迎你跟我聊一聊你的音乐感受，聊一聊你喜欢的歌，微信号码 TG 下划线 MyFM 1005。 OK， 我们继续为你送上好音乐，来听到的是飞轮海和 SHE 共同带来的谢谢你的温柔。这里是 MyFM 1005赛事在新好音乐，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284909090。 smart MyFM 100.5。 许某天会终于再次长出一个梦。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 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Tonight.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资讯。在酸菜家族当中呢，以大白菜制作的酸菜为主，也有酸豆角、酸萝卜等等成员。尽管酸菜本身的营养不及新鲜的绿叶菜，但是酸菜呢可以提供丰富的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经发酵呢还可以产生对人体矿物质吸收有益的有机酸。腌制得当的酸菜呢，可以散发脂类的清香和酸爽的味道，起到开肺还有刺激食欲的功效。在冬天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这种酸味的食品。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梁静茹《在爱里等你》。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是悄悄的熄了光，听风的方向，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的飞翔，模糊了眼眶。广播里那首歌曲重复当时那天那个你，相同的桌椅，不用言语就会有默契，这份亲密那么熟悉，在爱里等着你，被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里，就知道是你。

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关于你的一切我想要比谁都懂。设定的闹钟，提醒我想你的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平淡的事情现在忽然生动，是你改变我，你改变我，想要比谁都懂，你是情人还是朋友，还没勇气想得太多，你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会在哪个角落，忍不住想 萧亚轩的一首冲动，这里是带给你随时在新行业的 MyFam 10.5，我是 Kevin。 北京时间来到了23:09，继续陪伴你一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am 不眠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可以看到呢，在明天呢将会出现零星小雨，天气也是不断的这个降温，而且呢雾霾也是发起了一个红色警报，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是要注意限号的情况，二是要注意雾霾给我们的出行带来的影响，提前做好计划，做好准备。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陈奕迅娱乐天空，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太孤单，请你努力

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自周华健和齐豫共同带来的《天下有情人》，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在12月14号，电影《功夫瑜伽》曝光了一款冰岛版的预告片，由成龙、李治廷、张艺兴组成的功夫三傻为寻找宝藏游遍全球，即在奢华的迪拜飙豪车，在印度街头斗戏法之外呢，这次在绝美的瑰丽冰岛，成龙为了吓跑野狼，拉李治廷比武，获胜之后呢，顽皮自黑自己老本够厚，尽显幽默。而李治廷冰梯上斗志反派，克服恐高挑战了冰川的攀岩，更是爆出金句，令人捧腹。而张艺兴呢，喜剧范儿十足，表情滑稽又不失可爱，令人忍俊不禁。预告片惊险刺激又不乏喜感浓浓的成龙式喜剧的风格，令人期待。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飞儿乐团 Fly Away， 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吃下橘子的

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念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13号呢， Rain 所属的经纪公司表示说 Rain 将会在明年1月份携新专辑回归，日前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但具体的回归日程尚未确定。那么同时呢，经纪公司还表示 Rain 现在正在考虑是否出演 GTBC 电视台综艺节目认识的哥哥。而这次呢，是继2014年2月份发行正规六集之后的时隔3年的再度回归歌坛，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何洁 I'm a do me。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我们会播哪首歌曲？ 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了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 熟悉而温暖的老歌，来自周慧，约定。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睡前过度的思考呢，会让人精神起来，所以说睡前一个小时应该避免大量交谈、加班工作、挑灯夜读等活动，不妨尝试做一些感性活动。什么是感性活动呢？比如说收拾房间、遛狗、听音乐、倒垃圾等等，来帮助人们避免过度思考。另外，有规律的感性活动也可以暗示身体接下来就要睡觉了，回头不妨试试看。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 Adele Someone Like You。 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锁定 MyFM 1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落下手指腹的那首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 的一首 Melody，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夜间模式，喝一杯酒，听几首歌，看几页书，温几集剧，打一个电话，或者是等一条晚安的短信，在这样的节奏里感到充盈，觉得人生美好。生活并非要闪电闪雷鸣，仔细的有自己的小针脚，就可以缝上白日的聒噪，然后枕着有一夜的好美梦就会很好。所以说明天也要继续加油咯。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方大同和 John Legend 共同带来的黑白灰。那么稍后呢 MyFM 10.5 会继续陪伴你一直到天亮，给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5 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是 It's OK。 天使压着穿身体不对，怎么知道选择对不对，让我进一进可以不可以。 莫名其妙哭一场，我仍然